好，星期二得到，咁我哋翻翻嚟第三节啦。第三节有啲嘢补充嘅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因为即系大家咧都冇睇呢个叫做咧白族月娥呢、這个选举论坛啦，系嘛？因为大家都唔得闲，亦都冇咩嘢好讲。不过咧睇翻嗰啲报纸啊，我哋睇翻报纸，试下报纸咧，就话问问题咧，就九成都系呢个泛民嘅选委嚟嘅。 系 建制派咧就好少人问，系咁啱唔好彩抽唔到啊，定系点咧？ 因为懒啊。成日都觉得理所当然，我哋你我问咩费事懒啦，唔好问。 因为咧今日咧嗰个叫做民建联嗰个刘国芬咧就出嚟讲嘢啦，就话咧哎呀嗰个票箱咧摆正喺中间，好多选委都唔知喺边度。老实讲啊，所有民建联工联会上面啲人帮你安排好晒，你又有蛇渣正饼种派，根本就唔需要通过竞争而去搵食。坦白讲，佢哋咧系一班弱智嘅都可以搵到食嘅，只要你听听话话，系咪啊？当年钟树根选到呢个叫做咩啊立法会咧，啲人都好笑画咗张图，喂，下次摆只猪上去得啦，钟树根都赢得，摆猪都赢得噶。你刘国芬都系啫嘛，下次换只猪上去都赢噶，嗰个议席啊，系赢够硬噶，佢系。区议会选举出嚟一个议席噶嘛，喺立法会系一班区议员选出嚟噶嘛， 一个 之前系叶国谦， 系 而家就 系 由佢禅位咗俾佢， 系啦禅位嘅。 下次揾只猪上去选呢个都赢噶，因为都系民建联投噶嘛。 基本上因为咧佢系全票制嚟噶嘛， 系啊 唔难噶，因为只要佢。多过一半咧，就肯定保送到一个入噶啦。 冇错啦，所以咧，下次揾只猪上去都赢噶。咁变咗咧，你一班选委基本上咧，就叫做咧衣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系嘛？除一条裤，以为有条女埋嚟含。所以咧，佢哋点会去主动揾票箱咧？我谂住写好晒啲纸，啊，有人嚟收噶嘛？吓，点解咁捻耐都冇人嚟收嘅？等下，问晒啦，原来要行去中间，将你个问题放入去票箱。喂，佢哋从来都唔使做呢啲嘢噶嘛？原来要咁样嘅，所以林郑月娥咧就冇人咧，就冇啲建制派掩护。你估佢唔想掩护佢咩？ 系， 一定要掩护佢噶。系嘛？如果唔系，喂，个个泛民系咁问啲问题，令到佢难堪，或者令到嗰两个咧表现好，一路喺度炒佢，结果咪咁样咯。咪变咗九成问题由泛民问咯，原因就系咁简单啫嘛。佢哋都冇谂过要护驾呢件事。 或者林郑嗰啲就好似阿周星驰咁咯，我喺后面掩护你。 系啦系啦，即系嗌护驾，点知嗰啲？把刀咧就掟埋你， 唔系周星驰嗰个系做呢个《西游记》个山寨王，兄弟上，我喺后面掩护你。 系，所以佢着火啲人系咁踩咧埋你系嘛，几十只脚一齐落嚟踩啦系嘛，就系咁解啊！你喺后面掩护嘛，咁我咪有机会嘅时候咪踩翻你转头咯。咁所以今次呢个我哋要补充翻呢个咧，点解会甩碌甩成咁咧？所以大家咧，其实我觉得大肥男唔使咁灰心啊，咩都会甩碌嘅。好多嘢人算不如天算，特首办后任特首办都准备定，以为自己赢够硬，好多嘢系真系阴沟里翻船噶。大家保持呢个光，保持呢一点希望，仲有好大机会噶。你唔好以为会输紧啊！ 我冇话会输紧，不过真系只有0.001咧，我哋都一样继续做。 系啊。所以咧，我话俾你听啊，仲有一个最大嘅杀手锏啦。当日咧，我喺网聚已经讲咗啦，我而家唔再重复吓。一个我哋有一个最大嘅希望，仲系坚持紧嘅。我哋大家千祈唔好放弃， 有佢嘅加持， 冇错啦。佛光普照，冇办法啦，一定搞得掂嘅。所以咧，大家千祈唔好灰心，万大事 都顶住， 都顶住，系啦。咁啊，我哋咧要讲翻另一个话题咧，嗱，因为讲咗两节呢啲叫时事啦，非常之沉重啦吓，讲到吓，我哋要讲翻啲轻松少少嘅嘢啦，就系咧，讲翻香港啦，大家要贴题啲，讲翻香港民生啲嘅嘢啦。咁啊，有个老字号啊，叫做弹岛咖啡，就执笠啦。咁啊，应该就佢登报纸，应该早两日登报纸就拉屎两滴， 系 应该都执咗笠噶啦。 系 咁啊，边个接手咧？就是由翠华接手，相传嗰个位啊，原来只是月租40万， 系 40万佢都做唔起租，呢一档嘢真系一个废物嚟嘅。经营呢个弹岛咖啡呢一代咧，系一班完全嘅废物， 真系香港， 真系完全系废物嚟嘅。嗰个地方啊，成6000多尺。几廿蚊一尺你都做唔掂，你真系食屎啦！ 其实嗰阵时咧，即系我僆仔嘅时候啦， 即係講緊三十年前咧，喺中環咧好多地方叫蛇竇啊，即係茶餐廳咧，專俾啲信差啊，即係而家冇信差啦，啊速遞員啊，即係信差後生啊，出嚟蛇王飲茶，其中一間咪彈到咯。我哋成日喺度整個蛋撻，斟杯奶茶，我揾我啲 friend。 因為彈到裡面個位夠大啊，你匿埋入邊睇唔到噶嘛。 係啦， 因為入邊好深噶嗰只鋪，入邊百鳩幾尺深噶。 嗱，我哋叫蛇竇，兩間蛇竇嘅其中一間。 另外一間咧就喺威靈頓街容記對面，蛇 腳證明你啫，證明你係蛇怪。 佢有地鋪，有個地牢嘅， 係啦， 蛇竇就啲人仲有閣樓，啲人就上閣樓同啊落地牢蛇，所以蛇竇唔止嘅，其實好多間嘅。咁你諗下啦，46,000多呎你都做唔住，話你啲真要切腹啦，攞條腸出嚟派街坊啊！ 其实呢十几廿年咧，即系不思进取。其实弹到曾经好多间， 我俾你听啊，弹到曾经好辉煌啊，但系近呢十年嚟啊，里面咧嘢食唔得，伙计又黑口黑面，个个欠捻咗佢钱咁咧，咁嘅样。 嗰间我好少碰阵， 连饮嘢都唔捻得。我俾你听，你入去整杯奶茶都唔捻掂噶，全捻部垃圾嚟嘅。我哋去嗰度有个原因，贪佢冇人，真系噶。以前咧喺铜锣湾仲有一间噶，叫金鹿茶餐厅，而家执捻咗喺谢飞道啊，马路对面啊。我哋以前好捻中意去嘅，因为冇人， 真系噶，嗰间我都食啊， 因为啲嘢好捻难食，所以系有啲挚爱嘅。我铜锣湾嘅挚爱就系金鹿茶餐厅，而中环系一定去呢度嘅，因为真系冇人， 可以打横瞓，可以打横瞓都得嘅， 去亲实有位。点解咁差咧？做到哇，越冇一样嘅食得嘅，我哋入去啊，只系嗌一杯嘢饮，因为费事蚀俾佢啊，嗌多个蛋挞都蚀底啊！ 唔系，因为以前弹到咧就唔知嗰间嘅，喺湾仔啊、土瓜湾啊，可以深水埗都有系嘛，都有嘅。尤其我嗰阵时咧，僆仔嘅时候做行街，即系揸皮夹死入去，去亲土瓜湾一定上去土瓜湾，即系珠江戏院旁边啊，饮杯奶茶，整个蛋挞，一定嘅。但系执咗啦吓，跟住去咗湾仔。其实呢几年已经新超记出名，即系红。虽然话佢红霸湾仔，但系啲嘢都已经唔食得噶。但系我 新超记真系差嘅， 系。但系我都情愿帮衬新超记，都唔帮衬弹到。呢个依系事实嚟噶。但系咧，好多外国嘅杂志咧，或者嗰啲美食杂志啊，各样嘢咧，都仲系追翻弹到咖啡啊、蛋挞啊，一样系卖紧。 嗰啲咪揾笨柒咯，嗰啲资料攞翻1960年嘅资料就照抄落去，系咪？ 系啊，因为我 根本就唔捻知道。 我撞嗰个台湾妹啊，喺湾仔啊问啊，揸住本嘢问我，知唔知弹到咖啡喺边？所以其实嗰个时候个表情我系好失望，但我都带到佢去，即系啊，人哋问到冇理由话俾佢听系咪先？但系真系。冇理由，但系而家新接触嗰间系边间咧？ 翠华咯， 系一蟹不一蟹。 你知唔知40万啊？翠华净系卖面包啊，净喺门口卖面包都唔止搵40万啦、啊。真系弹到系做到，即系老实讲啊，系佢哋手法差到咁样嘅。即系呢个咧，真系应咗系喺玩联度咧，只有两行嘅啫，死有余辜同死不足惜。喂，你作为一个生意人咧，即系咧，如果你做过生意人都知咧，嗰、那个地方40万租。盲目黑漆入去做都赢、 啊， 都赢钱嘅。 因为 喂中环啊，你净系做个饭市啫，你已经可以够，你已经一定够赚噶啦。 我话俾你听啊，好简单啊，唔使咁麻烦啊。卖杯咖啡啊，净系识冲杯咖啡得啦。啊，叫普普通通啦，唔使太好。跟住隔篱街啲饼店出炉蛋挞都唔使自己烘啊，出嚟卖啊，你有生意啊。 系啊， 你只不过话连隔篱饼铺啲蛋挞都不如啫。 佢系真系差到离晒谱嘅，而且啲服务态度又唔好，又污糟，最紧要系好邋遢。成间嘢好邋遢，喂，真系冇心机做生意咧，呢个都算系极品嚟，你当弹到真系死捻咗佢。 系咪啊？ 喂，同呢、這个喂，咁同呢个当年嘅中巴系咪差唔多咧？ 可以咁讲啦。嗱，中巴系另一个故事嚟嘅，因为中巴始终咧个颜承坤当时90几岁先死，又孤寒。你就知道出名阿孤寒， 但你唔好理收租股，你咪唔好理佢咯，系嘛？ 但中巴炒得好犀利喎，中巴，因为咧佢呢里边资产好丰富， 系啊， 咩系咁狂炒嘛， 系啊， 要追击佢嘛， 收租股咪得咯。 其实中巴追击过好多镬噶啦，啲人哋要追击佢，之前又话试过有唔知好似系余铭投资定系边个提出唔知1蚊定系1毫子恶意收购啊嘛，主要系收购咗之后就派晒佢公司里面嘅钱出嚟，个个都肯噶嘛，系嘛？咁但系冇办法啦，揸住喺大小。 姐度，冇辦法搞噶啦，要等個大小姐死咗先得噶啦。咁你睇翻呢個，即係嗱，我哋見一盤生意咧，我成日都講過，做飲食嘅生意咧，死亡率好高嘅。如果因為大家未必知道啊，你如果屬旺角咧，你會去通菜街。唔係有排檔女人街喎，係開始冇排檔，由亞街老街去到旺角道嗰段嘅通菜街，其實唔係旺角道啊，淨係由亞街老街去到快富街嗰段嘅通菜街咧，係兩邊都係食店，最出名就係先達，先達跟住因為有小巴檔嗰度咧，基本上全部都係做餐廳，但係嗰度嘅餐廳咧，以前講緊2005年至到2012、13咁上下依八年裏面咧，嗰啲鋪頭嘅死亡率咧係高到不得了嘅，好多鋪頭咧開唔夠兩三個月就執笠噶啦。點解會兩三個月呢？三案一上嘛，交咗，交曬扣曬案金就冇噶啦，就執笠噶啦。因為咧生意一唔掂，食過一次就翻唔到轉頭噶啦。做飲食最緊要咧，人哋嚟食一次，哦，你啲嘢根本就遠離水準。 唔係喎。 冇翻轉頭嘅， 但係嗰度咧有幾碟，有好多間咧，啲比較老牌嘅咧。 銀龍咯，銀龍有三個鋪，跟住附近有好多嗰啲餐廳，有間點點心。 點點心都唔係做得耐，銀龍都唔係做好耐啫。 唔係銀龍喺度超過廿年㗎啦。 哎呀，真係唔覺喎。 超過廿年㗎啦，你睇裝修夠撚到。 你睇唔係喎？對嗱，你好似對面有間，即係後面係蘭香啦。蘭香就係即賣兩樣嘢嘅啫。 咖啡咯。 咖啡。野挞蛋挞， 兰香平租嘛，系咪啊？几鸡野租？ 你睇下富记卖粥，做呢个云吞面，做咗几十年噶咯。跟住你喺嗰、那个喺小巴站先达对住咧，有间叫做咩？又系卖蛋挞，卖菠萝包嘅啫，好大间，又卖二楼嘅。我由细食到大。 哦，嗰间嘢咧就系喺直情系嗰个相卖相机嗰隔篱。 系啊，跟住仲有间糖水堡。几十年前又系咁，几十年又系咁，跟住仲有间凉茶铺，永远都 水铺喺后边花园街噶啦， 系啦， 永远同嘅， 永远都系嗰几间嘅啫。 唔系嗰啲就少变啦，我系讲即系你讲嗰个叫做影音铺嗰间叫咩名啊？永城啊，永城隔篱。 哦，嗰啲系变得好紧要。 嗰度三四间嗰啲系长期变身嘅，因为咧做几个月就执笠，几个月执笠，你做开老字号唔变嘅。 啊，老字号都嗰几间。 系啊，你嗰间唔知叫富咩茶餐厅嗰间咧，嗰间就系你讲卖面包嗰间。嗰间做咗好多年噶啦，因为佢好平租嘅，好平租俾佢嘅。咁啊，对面咧亦都有一两间系做得耐啲嘅，但系咧嗰边嗰啲铺头咧系长期咧有放顶手嘅，系做三个月就要放顶手噶啦。咁点解咧？因为食品啊，你由饮食咧，其实你食一次咧，你会已经决定会唔会翻转头。 你食一次知道有冇第二次噶啦。 因为咧好多系。远离水准啦，系连普通水准都冇啊！你其实去一间茶餐厅，你食佢啲通粉就知道，哇，有啲好似你屋企自己煮咁嘅通粉，你就知道嗰间嘢唔会再去帮衬嘅啦，系嘛？你见佢几样食品咧，又你早餐一定食个通粉啦，公仔面又未必个个识得录嘅，系咪先？咁你话唔怪得太兴有生意，佢系事实系录得好食嘅，系嘛？大家都差唔多钱，但系你睇翻咧。我当时网聚咧，有个朋友，即系有个网友嚟，系问讲翻嗰啲做饮食嘅咧。如果你系一个想创业嘅话咧，除非你自己有啲独门嘅秘技，如果唔系你谂住我只要靠请人去做饮食咧，嗰、那个输钱嘅机会咧系超过九成。做尤其是饮食， 饮食唔同其他行业，你不能谂住我出钱打本，跟住我请人翻嚟做系唔得噶。 系啊。 一定唔得，除非做连锁店。 所以我话搞喺黄冈开间茶餐厅，叫黄冈马德里都好难搞嘅。你自己除非你自己识煮嘅啫，如果唔系 其实都唔系嘅，有方法嘅。 依、這个都有难度啦。你因为你一定揾到啲，起码揾到啲厨啦。 唔系啊，你最紧要你自己食过，记得点样做。其实咧，我都话啦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人哋卖通粉都系卖到座无虚席。点解卖通粉卖到座无虚席咧？猪润通粉，咁、哦、我真系搵 你个胃记嗰个咩记啊？嗰、那个叫做死啦！ 黄唔系通粉唔系公仔面，撒啲姜丝，重姜丝，拍嚿姜落去个汤底，就搵猪润嚟滚，你真系滚嘅，佢就觉得好食噶啦。因为猪润有猪润味，跟住鲜牛肉有鲜牛肉味。好啦，普通嘅通粉。开罐， 你火腿通好乜都好咧。 火腿通我哋普通嘅豉油、盐、糖、味精，整个汤底你都唔使嘅，好简单，俾多啲钱。香港地而家就胜在有钱。金宝忌廉汤， 开一半落去，爱嚟煮个汤底食落去有阵鸡啲味。点解太兴好生意系因为就系有呢种味啊嘛，唔系佢煮得叻。所以你唔系食家，虽然你身形肥，一唔同我。我话俾你听啊，好多种方法做茶餐厅捞得起嘅，系，但系啲人连呢啲都懒啊。 佢哋系有啲系可能唔识嘅，或者点讲咧，真系太孤寒。佢哋咧，因为老实讲啦，做呢啲茶餐厅生意咧，一般七分利钱，但系有啲人做到八分，有啲人做到九分，做到八九分嗰啲咪唔使做咯，因为你啲嘢食物质素真系完全过唔到关啊嘛。 系啊，即系其实好简单嘅啫，你知。做飲食嘅嘢唔使好多嘅，你賣燒臘就賣燒臘，你賣通粉，我就有本事賣通粉。粉嶺有一間淨係賣公仔面咋，第二樣都冇啊，要排隊啊，撲街煮公仔面咋。 嗱呢樣嘢得意嘅，日本人一嚟到香港，見到香港嗰啲茶餐廳嘅餐牌咧，就好頭痛嘅。因为日本嘅所有餐厅都系，即系或者所有嘅食店都系 拉面，拉面咯， 好专嘅。佢哋唔会话哇，佢哋会见到你咧，见到你咁多嘢， 香港十款八款啦，早餐 你得唔得噶？即系佢第一个日本人系第一个谂呢样嘢， 系 啊，你掂唔掂噶？ 哇，乜都有得食噶，系咪？ 你究竟掂唔掂噶？你系咁样，一个文化唔同。香港嗰啲茶餐厅，喂，佢点都可以整俾你噶嘛？你知香港嗰啲，你话转通粉又得。转呢个公仔面又得，你话配 呢个香港得，呢个系香港精神嚟嘅。香港啊，因为世界仔识木仔，即系识变通。日本人就冇咁识变通，但系日本啊专注嗰样嘢就真系专注。 但系香港就好难叫啲人咁样专注法。 我冇办法嘅，呢个绝对难。但系咧，你嗰个食物质素你一定要保持，即系有翻咁上下交代人，你先会嚟翻转头噶嘛，系咪？所以咧，饮食咧其实系十分之难捞嘅。 系 嗱，咁我哋睇翻咧，你见到翠华都好咧，佢起码叫平均。即系啲嘢咧，而家 平均差， 差唔差都好啦。因为咧，佢嗰种咧，其实系啱香港人口味嘅。佢而家做嗰即系你讲早餐好，乜都好咧，起码你食落去啊，叫正常啦。坦白讲啊，餐厅里面啲嘢食正常就过得骨噶啦。你人哋都讲真啦，嚟食都唔会要求米芝莲级数系嘛？ 系， 即系你话卅几蚊食嘅早餐，或者晏昼可能五啊零蚊咁，当然你唔好太过分啦。哇，七十蚊都冇嘢饮，嗌多杯嘢饮又要20蚊啊，21蚊啊，咁又好似好过分系嘛？即系你啲嘢。其实是正常的，你要求讲真，香港人咧，旺角好多餐厅是不正常，因为我旺角捞了好多年，你不断去吃那些刚刚新开餐厅咧，食完就冇第二次噶啦。我系食过好多间嘅，食完大家明白咩事啦， 得啦， 唔正常嘅呢啲嘢系，你已经冇法冇下次噶啦，冇得翻转头噶啦。咁所以咧，系嗰个要饮食咧，好快见真章啊！投资200万落去开档系嘛，三岸一上连埋装修连埋攞牌，个临时牌都未出啫。哦、已经知道收皮了，因为翻唔到嘛，日日都是那些生意，哇！你净系灯油火蜡都蚀死你啦， 好多啲餐厅都系成日都试业噶， 系啊， 但系试业都未试业完，已经执咗笠噶啦， 系啊，好多噶，即系所以咧，饮食嗰个死亡咧系十分之高，所以咧你见到人哋一个搵即系饮食搵到钱咧系。是真的值得佩服的，因为呢不是那么易做的。当然你做起了就更发达啦，是不是？那你见到呢有些人物啊要讲起另外呢有一间叫做呢板掌寿司，大家可能都有吃过啦。 有。 因为呢以前。 板前啦。 即其实就不是板前。因为呢好大分别的。板前呢就是那个郑威图呢就同好像叫李德伦呢就夹粉的。李德伦就是哪个呢就是跑王之王。 系 啦，跑王之王的老细，咁当时佢好似攞多少少钱出嚟添嘅，不过咧佢唔识做，因为佢系做冻肉起家嘅，就卖啲冻肉，即系煮熟啲冻肉俾你食啦，就叫跑王之王。咁佢唔识做日本嘢噶嘛，咪揾阿郑威图搞咯。咁郑威图以前喺味千拉面度做嘅，后屘就转咗即系自己出嚟创业。咁搞呢档板前咧，搞到有声有色揾大钱，建立心气啦，佢踢走呢个跑王。自己开档板掌卖广告咧，仲要话俾你听咧，即系寿司掌，即系高级个板前摆捻到明就叫客，即系咧起自己啲拍档尾注，即系股东追击手，追击自己啲股东系嘛？咁啊，嗰个李德伦啊告鸠佢啦，即系跑王啊告鸠佢啦。咁啊，后屘唔知点解决，我冇睇呢个进一步新闻啦。不过开间板前，开间板掌咧，就系、是、为咗起佢兄弟尾注嘅。咁呢个而家都搵大钱㗎啦，因为呢即係香港地都系生意好多人都系好不仁㗎啦，做生意手段啊非常之狠辣嘅。 咁啊有呢个故事出嚟，所以啲人会见到有板前有板长啦。点解会无端端？因为当时有个朋友问我，我见喂，点解会以前咪不嬲系板前嘅，咁啊突然间有间板长，好似板前执晒咁滞，出边啲板前咪同人哋拆咗伙又打官司咯，系咪？所以就执晒啲板前。咁啊，而家得翻个板长咯， 生意都唔系好，同以前好大距离。 因为佢而家嗰个最主要唔系讲食物质素啦嘛，最主要揾钱至上啊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同埋咧，佢哋又要炒铺，又要将条租打高佢，系嘛？咁梗系有啲问题噶啦。你嗰个主要嘅成本去咗啲唔应该交嘅租度，系嘛？就系咁解啦。咁你我哋讲翻呢个有冇其他补充啊？讲翻呢个弹岛衰啊，一定衰噶啦，冇好嘢噶啦， 冇。 冇乜好嘢補充啦， 等佢安详啲去啦， 安详啲去啦。咁要同大家再讲翻咧，因为中环区咧有个特殊情况嘅。你如果喺大家在中环区翻工都知道咧，晏昼就爆到七彩嘅，度度都要排队，外卖都要排队嘅。 系 由十二点钟开始，啲人开始逼噶啦，去到一点钟基本上系成条街都系爆嘅，到到两点钟都啲人都未散晒嘅。但系咧夜晚中环咧就非常之惨淡。即係好多喺中環嘅食肆咧，基本上咧，佢預咗夜晚咧，有啲直情唔做啦嚇。 係， 即使做咧，都冷清嘅。所以如果你係食飯去中環咧，夜晚就經常都有位嘅。 哦，唔係佢，你睇你邊度啦？譬如蘇豪區嗰啲又唔同啦。 嗰啲就專做夜晚又唔同，因為咧佢，但係佢都冇日頭做喎。 係啦。 嗱，調翻轉頭咧，佢嘅營業時間淨係得夜晚喎，日頭都冇時間。所以咧，任何鋪位如果個營業時間咧只有局限性嘅話咧，佢個鋪租就冇辦法上。你淨係做夜晚，日頭冇，咁你做，咁你賺幾次生意？你一輪台，你一晚一晚可以做幾多輪台？你唔係由四點鐘開始食晚飯噶嘛？食到一點鐘啊？唔通冇噶？你都係六點半開始食飯，最多第一輪最早噶啦，咪食到十點，冇十一點，你去到冇人食飯噶啦，就去飲酒噶啦。咁變咗咧，另外一份生意就做酒吧啦。酒吧可唔可以下晝三點鐘飲啊？好少啦，起码都五点开始啦。 Happy Hour 啦， 放工落到嚟啊，都要五点半啦，行到嚟 SOHO 区系咪？ 冇错， 变咗佢营业时间由五点半做到夜晚咯。太夜人哋投诉嘛，楼上始终有人住，所以 SOHO 区啲租又系上唔到嘅，因为有个局限性，每个地方都有类似呢啲嘢。点解旺角啲铺租可以贵咧？因为佢可以做24嘛，系嘛？咁啊，点解71啲租又值钱咧？因为71做24嘛，又系。所以呢个就是每一个行业或者每一个铺位佢嗰个价值喺哪度啦。你个铺嗰个限制越少嘅，你咪越价值越高咯。吓，个限制好多嘅，咁你嗰个价值咪又低啲咯，系嘛？即系香港地就系啦，你可以做乜嘢？即系你讲林郑月娥讲呢个特首选举，佢净系可以服侍到呢个叫做咧建制派嘅，咁咪冇民主派票咯，系咪？咁你胡官净系得民主派，因为你嘅政纲净系呃鸠啲民主派，你咪即系民主派票咯。你冇办法戒呢个建制派，一票都戒唔到翻嚟噶，系咪？ 系啊，冇错。 咁但系只有胡苏真系两边都可以攞到嘅， 因为佢系71啊嘛。 系啦，即系佢限制少啲嘛，系嘛？咁当然啦，因为林郑月娥唔系71啊嘛，因为佢以为嗰度有厕纸卖，点知冇嘛？其实系有嘅。真系有嘅，不过佢真系唔知嘅，所以咧盲目黑漆就系盲目黑漆啦，系咪先？啊，咁啊，另外我要讲翻嗰个，都系讲饮讲食啦，讲啲民生嘢啦。头先你讲嗰个台湾嗰本叫旅游书系嘛？介绍香港20大食府，讲啲咩嚟听下？ 有呢、這个 翠华啦， 大兴啦， 吉野家有冇啊？ 吉野家。 咁啊离谱啲， 兴记啦。 喂，你咪写嗰啲咁嘅撚屌嘢，翠华太兴，你写吉野家落去啦，吉野家都唔错噶。 吉野家咁啊离谱咗啲，你又真系 点好运啦？ 啊，大快活有冇啊？ 澳牛啦， 澳牛啊，咁啊嗰个叫做咩啊？再兴啦， 啊再兴啦， 再兴实有啦，系嘛？再 应该有，我唔记得。 再兴咧，其实真系平嘅。嗱，啲人话 食啦， 嗱，啲人话佢逼，其实佢唔差嘅。嗱，咁如果你研究太兴咧，太兴行过两个街口，吓、啊、紫超域道，嗰、那个叫做谢飞道，有间咧，而家唔知系咪执笠啦，因为好似收楼啊，有间咧就系、是、喜喜， 我知， 嗰间嘅乳猪好靓，绝对好食过呢个再兴好多， 我唔觉得再兴啲烧味好食， 其实再兴烧味唔系好食嘅，不过佢平，佢而家搞特价咧，$30双拼啊嘛。 是真的平，所以呢你摆你十五分钟食完一碗饭呢是应该的，你收咁收你咁少钱是吧。咁再兴呢是自己铺嚟嘅，所以呢佢都可以平啲买啲嘢，就係咁解啦，即係挨得起。如果你话要交租嘅话呢就大镬啲。咁因为佢个铺本身唔系好大嘛，得个几百尺，有卖卖鱼蛋粉，又卖卖咩嗰啲面啊粉面，十几蚊有交易喎，佢啲粉面呢样嘢真系平喎，你成个湾仔而家仲边度有十几蚊嘅嘢啊，冇得食噶啦，系咪先？其实佢系以平取胜嘅，当然佢嗰啲态度系咪好好咧，亦都唔算好差，老实讲，即系你去 香港人， 都 所有嘅铺头基本上茶餐厅又好，烧味饭店都系嗰几丁人做。佢哋本身就係咁噶啦，個個都習慣曬、適應曬噶啦。 係啊，即係你話澳牛係咪好差咧？服務態度唔算，不過趕啫。 係啦、 啊，即係佢係比較趕啲。你一坐低三秒鐘，嗰碗叉燒東莞就擺低㗎啦。 其實好簡單，因為佢淨係賣嗰幾樣嘢，你落出嚟一定啲。佢、啊、裡面不停咁煮。 做起嘅。 佢唔係嘴，佢嚟、啊、到就筆嘅啫嘛。 係啊係啊。 你嚟到筆，跟住佢咪不停咁行嚟攞。 佢已經係筆好曬啦。你一講咧，嗰邊你落單嗰條一講好，哦乜嘢乜嘢，嗰度已經攞嚟俾你啊！所以咧，嗰条一行开，你又有得食噶啦。 系啊， 你肚饿 快啊， 肚饿去嗰度啱晒。 买嘅嘢少嘛。 系啊， 你知唔知你呢啲嘢咧会吓死日本仔嘅？ 系啊，快到咁样，三秒钟 就快。第一样嘢咧，日本仔有一样嘢好得意，有啲人喺日本譬如打个工嗰啲咧，佢就系知啊。 系 你喺香港茶餐厅，譬如话你叫咖啡，咁啊拎错咗杯咖啡嚟俾你，咁你拎翻走。 系 咁啊，第二个如果有人咁啱嗌咖啡嘅话，就 佢即刻怼俾你啦。 喺日本喺日本系唔会噶，喺、 哦、 日本嗰啲咖啡店，嗰啲咖啡店咩店都好啦， 系倒 一定倒噶。 哇，即系 一定倒噶。 嗱，所以咧，日本人唔够变通啦，佢而家通缩咧，真系冇办法啦， 系 你自己民族性搞嚟嘅，咁嘥嘅咩？梗系嗱一声，如果有人要，即刻怼俾佢啦，啱晒啦，你要，甚至乎应该问啊嘛，响度嘛，喂。有人要咖啡，有人要咖啡， 真系噶， 系咁问噶嘛？ 香港系咁噶， 香港 酒楼都系啦， 酒楼好多啊。 同埋香港人咧，即系如果做我哋生意，我哋就会冲错咗啊，乜乜，哎，都是但啦，摆 系啊系啊，求捻期咧， 求捻期咧。 不过今日朝头早去饮杯叫做冻奶茶，佢系嚟咗冻柠茶，喂，争太远，你唔系冲错，你直情系攞错，咁唔得啦，咁啊梗系要换啦，系咪？但系你见嗰啲譬如香港人会接受咧，日本人唔接受，咁老实讲，咪好浪费啲嘢咧，攞咗去倒。 喂，有几浪费啫？想唔浪费，咪好似广州咁咯吓，一个汤底500几人，打边炉500几人都系咁咯。 嗱，呢啲系中国嘅环保事业。 系啊，冇错啦。 所以我都话咗啦，而家咧零售冇得做，要做环保事业咧。 冇错啦。 你估唔到打边炉都可以环保打嘅，系嘛？ 喂，环保乜就有嘅，即系环保边炉都有。 环保吹系嘛？嗱，打边炉咧，其实中国坦白讲啊，一定系环保打边炉嘅，汤底一定重用。你喺大陆打边炉，你预捻咗噶啦。 而家仲有危机添啊，因为打边炉随时会上瘾噶嘛，你听过？ 哦，嗰、那个系， 所以 嗰度唔系而家嘅事。 所以而家 以前都系噶，好多年前噶啦。 所以而家大陆咧兴咗好多年噶啦，其实兴咗六七年啦，就系、是、椰子鸡，就揾椰子做汤底打边炉。嚟到你面前斩开个椰子，跟住倒啲椰子水出嚟、 哦， 倒三个椰子水，跟住咧就攞只生鸡嚟，跟住你淥熟佢、 哦， 就盐都唔使落。就而家叫环，佢哋叫最环保咧嘅火锅咧就椰子鸡。而家开到成行城市，就系、是、因为 安全啲， 安全就基本上就冇呢啲几百次嘅汤底口水。 我咧翻大陆咧，我试过咧都有嘅。我哋解咩咧？水。打边炉问我要咩？滚水，我真系噶， 唔系 真系搵滚水，咁你咪加啲料落去咯。 唔系， 喂，六十杯就嚟食啦。 两种嘢，如果一系就食椰子鸡，一系咧就食潮式牛肉。打边炉真系搵清水，然后攞啲黄牛嘅牛仔肉就咁烚熟，喺广东省系好兴嘅。 唔系啊，我咪翻大陆试过一次，就系要滚水咯， 系清水，清水添啊，仲要清水添啊， 系啊， 潮式打边炉就系用清水， 清水添啊，一定要清水啊， 系啊，所以我话最环保，亦都最干净嘅就系食潮州牛肉，牛肉店啊，即系大把潮州店正食牛噶，同埋而家最流行嘅就系椰子鸡煲。 哦，是因为真的斩在你面前斩开个椰子，就倒落嚟三个椰子，跟住俾只鸡你落。 哦，但个椰子点装得晒咁多咩咧？ 三只椰子嘛。 哦哦，即系我哋做汤底，唔系攞个壳嚟烧。 椰青水啊， 我攞啲椰青 斩咗出嚟，斩开啲， 倒落 椰子，倒落去变咗汤。 哦， 睇住佢滚，然后你落。 哦，咁啊安全喎，呢、這个就安全啲喎。 因为 讲真，打个汤底真系太危险啦。 因为唔会一定知道冇嘢沟咗落去嘛。 系啦系啦， 系啊，你知道啦。打支针落都跟唔到咁入啊嘛。 唔系而家噶啦，九几年咧试过大陆有段新闻啊，就系咧有间火锅店咧，好似唔知四川又系整啲麻辣汤底咧，加根莖熟壳落去。 系啊， 唔系九几年，系而家都系不嬲都。 系啊，即系讲九几年已经有噶啦， 好耐噶啦。 佢啲人食完之后，成条村啲人啊要戒毒啊， 上晒瘾。 上晒瘾啊嘛，顶唔上，日日都要食喎，唔食唔得喎，个心啊啰啰挛，又唔知又瞓唔着。 唔系，系挂住啫，就未要戒毒，但系咧， 差唔多要戒毒。 成个广西啊，四周围而家都仲系，因为咧罂粟壳咧唔系毒品，基本上而家都仲有，就成日都觉得啊，都几好食喎，啊要翻转头， 即系有瘾咯， 有 高瘾 上瘾啊，好大镬噶。咁啊，你即系呢个头先话你嗰个未讲晒喎，系咪嗰个二十个？台湾介绍香港食肆， 其实咧调翻转啦，讲就未讲晒嘅。不过最即系天好运，我唔帮衬好耐噶啦，因为真系唔得。 咁我哋要差啲嘢， 系啦。咁亦都讲翻经济。 仲有咧，我之前系天好运食嗰啲叫做糯米鸡咧，屌你里面唔系鸡肉嚟，猪肉嚟嘅。因为好捻离谱嘅，你糯米鸡一嚿鸡都冇，咁你叫咩糯米鸡？ 但系我话俾你听，天好运喺台湾系排大队嘅。排得好得人惊， 因为出名嘛。 但系又调翻转 喎， 喺泰国系冇人帮衬， 系点解？ 最大唔知道，就系唔帮衬，都饮糖茶噶，就系、是、唔，即系咧泰国人嘅味觉就比台湾人好啦。 台湾人好骗啲， 系啦，即系台湾人就系好骗啲。我哋亦都话啦，而家个经济趋势嗱，呢个讲经济环节啦，我哋通常嚟讲，而家做旅行团。全世界 系呢个 标榜唯一嘅卖点就是中国人唔嚟， 冇中国人， 冇中国人。咁咧就而家你韩国人卖呢个卖点，日本人就卖呢个卖点，欧洲又卖呢个卖点， 台湾都系， 台湾而家都系变成咗咧就韩国人话系冇中国人望我哋去台湾，台湾人话喂系韩国而家冇中国人望我哋 去韩国， 互相交流，哇人口大家互相大迁晒， 哇而家变咗第二个另外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啊，就系冇中弱国型嘅大东亚共荣圈， 系啊， 喂大家共同共荣喎，系嘛？ 好似最近桃园机场啊，排队排到扑街。是因为多了一话中国人不理大量的日本、欧美和韩国的客涌入去，连新加坡人都多了。 是。 是啊，所以新加坡对为什么可以同一个地方小对中国人抗拒，就是因为喂我请你不理，我来的高消费不是高消费，是有文化知识的客。是真的。 不是日本那间酒店唔系嗰个游弋嗰个嘢，写咗本书等咗喺度噶嘛？ 讲佢话否认啊，南京投晒 嗰个嘢，结果大陆 呢个系呢个另外一个一条桥嚟吓， 大陆啲人就唔去，结果其他人 book 晒。 哦， 呢个事实就系话你 冇中国人已经成为咗个卖点， 系啦，而家冇中国人就系全世界旅游业嘅唯一嘅卖点吓。你想好生意好鸠收到钱？唔紧要噶，食物差住得差唔紧要，我嘅卖点就系冇中国人。 哦， 啊呢个最重要，你做得几好冇用，哇！我有中国人嘅地方，我就唔想嚟咯，系嘛？而家个经济就改变咗，韩国人真系有骨气嘅，你话唔嚟，我就即刻推出。冇中国人做卖点， 哇！呢个真系十分之咩喎？十分之啲人听到咧，而家好想去韩国喎。 系啊，所以而家呢次复活节前后，我哋香港爆晒一团啊！睇樱花几开心啊！连济州本身中国人去系免签证嘅，由汉城入即系首尔入系要签证嘅，由济州入系唔使签证嘅，但系而家济州都冇人啊。 哦，好消息喎！呢个对于其他非中国人嚟讲， 系啊，我本身下个月咧就谂住， 而家嗱有非建制派，将来咧有个旅行团咧叫非中国人旅行团，系嘛？日本咧就叫做咧非中国人，即系佢又叫无料，即系唔使钱系嘛系嘛？咁啊叫做无中国人，呢个卖点嚟，变成一个可能嘅标签嚟。 系啊，你嗱又睇翻韩国仔 LG 即刻话最新型号嘅 LG 喺中国咧啊嘅市场嘅份额系太少，索性唔喺中国嗰度卖， 唔拆俾你卖 唔拆俾你卖，情愿就向欧洲去美国去推，都唔再卖中国，直头公布咗噶啦。呢个世界唔系只你，系咪啊？人哋亦都系咁样，冇你亦都可以成事，唔好财大气粗。如果全世界就系得你得噶，呢个心态唔得。韩国明星都系，你一唔嚟，咪转咗去日本咯，跟住嚟香港咯，而家咪主攻泰国咯。是吗？我哋同文同即係接近文化嘅地方，人哋韩国而家就打緊去泰国。是咪呀？好多所有嘅泰国除咗做佢哋嘅片之外，而家主要都系做韩国片。 唔系泰呢个呢就同南韩政府有啲关系嘅。因为佢哋呢为咗令到佢哋嘅影响力呢文化影响力呢，佢哋不惜公本好多嗰啲资助津贴，同埋呢用国策去配合佢哋嗰啲明星去搵食嘅。令到咧嗰、那個有個有個叫軟實力嘅，就係、是、咧個個都睇韓劇，佢韓國咪有個軟實力喺度咯。喂，以前啲韓劇好撚老土，好撚沉氣嘅，明明二十集搞得掂嘅，拖到五六十集嘅。 唔係而家冇呢支歌仔唱， 而家都係啊！嗰套華正六十三集，屌你老尾，嗰啲內容三集可以熟，濃縮成一集嘅，拍撚到套。 你睇華正啊，梗係睇啲 偶 像精進嘅， 好撚嬲嘅，屌啲華哇，屌你老尾， 你唔好講華正都係 拖撚到熟六十三集啊！琴日大結局 啊，睇鬼怪。睇鬼怪，我话咧真系好好睇。你睇《太阳的后裔》，甚至而家嗰个讲咗个大历史，讲个靓女读书，哇，讲举重嘅，非常好睇。 讲、起《太阳的后裔》咧，台湾政府咧个国防部啊，就话抌千几万台币出嚟拍呢个《太阳的后裔》台湾版，咁咧又。第一時間有網友問啦，喂，咁啊北韓啊中國會唔會類似拍呢啲類似嘅嘢咧？係嘛？嗱，台灣如果要拍咧，就要嗰個太陽的後裔就可以改名，改做22K 的後裔，係嘛？咁北韓咧？北韓只能夠拍哈比人的後裔，因為你知道啦， 爭六寸。 因為中，因為呢個北韓咧營養不良啊，好多年咧令到而家士兵嗰個叫做入職最低要求係145cm， 冇錯， 由本來嘅150cm 減到落145cm。即係話咧，屌你嗰支槍啊，動高啊，高撚過嗰個士兵。 喂，150已經矮嘅咯喎。 喂，如果以呢個 咁尺都唔夠咯，矮過同樣矮過華唔係矮過胡耀邦，矮過鄧小平。 係啊，以呢個標準咧，劉家雄就有得撈啦。嚇，以佢嘅身高就已經係英明神武，分分鐘有權咧就做司令啦。 嗱，我哋咧就唔好讲嗰啲无谓嘢，我哋要讲翻咧，点解佢北韩可以拍哈比人咧？因为你嗰啲身形个个同哈比人差唔多，系咪？咁你尤其是板门店咧，你会见到咧好大对好强力嘅对比啊！嗰啲韩国兵六尺高，美军咧六尺几，系咪？哇！你北韩咧，屌你，仲得翻四尺九嘅，五尺都冇嘅， 但系得意喎， 真好捻远。 北韩嗰啲女兵、阅兵又唔系咁嘅身形嘅喎。 女兵唔同啊，女兵佢哋喺度挑选过噶，嗰啲营养系特别好噶，因为咧女兵。仲有用途就系、是、军技只系供一人挑选，俾嗰度拣咗先，先至轮到其他干部、哦、所以嗰个营养系特别好嘅。 所以你亦都睇下我哋中国啊，所谓嘅歌舞团亦都一样， 系军技团、 民工团、 民工团咪即系军技团。 呢、這个老毛年代 呢、這个传统由老毛开始到而家都系嘅，完全冇改过嘅。那个汤灿点解系成为军技咧？系嘛就系、 是、唔而且好惊 汤灿好似系咩级数啊？ 而家惊紧艾滋病、 啊。哦，汤灿有艾滋病、 啊。而家同埋佢上过床嗰啲都惊紧啊！ 哇，好多、啊、几百个、啊。 所以咧，佢就唔应该做军技，应该落嚟香港。做女特首 系 咪啊？林病边有资格嘅？系咪先？我话晒都有外资，系咪先？性病之王顶你个肺啊！真系，所以佢喺上高大陆就要拉， 一张冲卡抌出嚟杀晒。 系啦，即系嗰个资历系嘛？ 系啊， 系嘛？革命嘅经历系嘛？嗱，喂，今日喂我哋严重离题啊，同埋咧我哋嘅时间咧系咁圈啦，原来已经过咗啦。 系冇错。 系咁啊。咁啊，收兵啦，冇办法啦，唔好继续落去啦，人哋要瞓觉，我哋要瞓觉啦。咁啊，变咗咧，大家咧就听得一个愉快嘅晚上，我哋亦都讲得非常之开心。咁啊，嚟紧咧，我哋预计咧嗰个叫做3月26号咧，我哋就会做特别节目嘅。咁啊，到时咧大家听嗰个，我哋会喺 Facebook 公布噶啦。 好啊， 今日时间节目差唔多啦，再见， 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